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时代之风 HTTP2 特性概览。在第14讲里面，我们看到了 HTTP 有两个主要的缺点，安全不足和性能不高。刚结束的安全篇里面， HTTPS 通过引入 SSL TLS 在安全上达到了极致，但在性能方面却是乏善可陈，只优化了握手加密的环节，对于整体的数据传输没有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还只能依赖于长连接这种落后的技术。所以在 HTTPS 逐渐成熟之后， HTTP 就向着性能方面开始发力，走出了另一条进化的道路。在第一讲的 HTTP 历史里面，你也看到了秦失其路，天下共逐之， Google 率先发明了 Speedy 协议，并用于自家的浏览器 Chrome， 打响了 HTTP 性能优化的第一枪。随后互联网标准化组织 IETF 以 Speedy 为基础，综合其他多方的意见，终于推出了 HTTP 1的继任者，也就是今天的主角 HTTP 2， 在性能方面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你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 HTTP 2不像之前的 1.0、 1.1 那样叫 2.0 呢？这个也是很多初次接触 HTTP 2的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对此 HTTP 2工作组特别给出了解释，他们认为以前的 1.0、 1.1 造成了很多的混乱和误解，让人在实际的使用中难以区分差异，所以决定今后的 HTTP 协议不再使用小版本号，只使用大版本号。所以呢，从今往后 HTTP 协议不会再出现 HTTP 2.0、 2.1， 只会有 HTTP 2、 HTTP 3，这样就可以明确无误地辨别出协议版本的运行程度，让协议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每当发布新版本的 HTTP 的时候，都会有本质的不同，绝不会有零敲碎打的小改良。由于 HTTPS 已经在安全方面做得非常好了，所以 HTTP 2的唯一目标就是改进性能。但它不仅背负着众多的期待，同时还背负着 HTTP 1庞大的历史包袱，所以协议的修改必须小心谨慎，兼容性是首要考虑的目标，否则就会破坏互联网上无数现有的资产。这方面 TLS 已经有了先例。那么 HTTP 2是怎么做的呢？因为必须要保持功能上的兼容，所以 HTTP 2把 HTTP 分解成了语义和语法两个部分，语义层不做改动，与 HTTP 1完全一致，比如请求方法、 URI、 状态码、投资段这些概念都保留不变，这样就消除了再学习的成本。基于 HTTP 的上层应用也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可以无缝转换到 HTTP 2。特别要说的是，与 HTTPS 不同， HTTP 2没有在 URI 里面引入新的协议名，仍然使用 HTTP 表示明文协议，使用 HTTPS 表示加密协议。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定，可以让浏览器或者服务器自动去升级或者降级协议，免去了选择的麻烦，让用户在上网的时候都意识不到协议的切换，实现平滑过渡。在语义保持稳定之后， HTTP 2在语法层面做了天翻地覆的改造，完全变更了 HTTP 报文的传输格式。首先 HTTP 2对报文的头部做了一个大手术。通过进阶篇的学习，你应该知道 HTTP 1里面可以用投资段 content encoding 指定 body 的编码方式，比如用 gzip 压缩来节约带宽，但报文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header 却被无视了，没有针对它的优化手段。由于报文 header 一般会携带 user agent、cookie、accept、server 等许多固定的投资段，多达几百字节甚至上千字节，但 body 就经常只有几十字节，成了不折不扣的大头儿子。更要命的是，成千上万的请求型报文里面有很多字段只是重复的，非常浪费。长尾效应导致大量带宽消耗在了这些冗余度极高的数据上，所以 HTTP 2把头部压缩作为性能改进的一个重点。优化的方式你肯定也能想到，还是压缩。不过 HTTP 2并没有使用传统压缩算法，而是开发了专门的 HPAC 算法，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两端建立字典，用索引号表示重复的字符串，还采用哈夫曼编码来压缩整数和字符串，可以达到 50% 甚至 90% 的高压缩率。你可能已经很习惯于 HTTP 1里纯文本形式的报文了，它的优点是一目了然，用最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开发调试，非常方便。但 HTTP 2在这方面没有妥协，决定改变延续了十多年的现状，不再使用肉眼可见的阿斯克码，而是向下层的 TCP/IP 协议靠拢，全面采用二进制格式。这样虽然对人不友好，但却大大方便了计算机的解析。原来使用纯文本的时候容易出现多异性，比如大小写、空白字符、回车换行、多字少字等等， 程序在处理的时候必须使用复杂状态机，效率低，而且还特别麻烦。而二进制里面只有零和一，可以严格规定字段的大小、顺序、标志位等格式，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解析起来没有歧义，实现简单，而且体积小、速度快，做到了内部提效。以二进制格式为基础，HTTP 2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它把 TCP 协议的部分特性挪到了应用层，把原来的 header 和 body 的消息打散成为数个小片的二进制帧，用 header 的帧存放头数据，day 的帧存放实体数据。这种做法就有点像是 chunk 的分发编码的方式，也是化整为零的思路。但 HTTP 2数据分帧以后，header 加 body 的报文结构就完全消失了，协议看到的只是一个个的碎片。消息的碎片到达目的地以后，应该怎么组装起来呢？HTTP 2为此定义了一个流的概念，它是二进制帧的双向传输序列，同一个消息往返的帧会分为一个唯一的流 ID，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虚拟的数据流，在里面流动的是一串有先后顺序的数据帧，这些数据帧按照次序组装起来，就是 HTTP 1里的请求报文和响应报文。因为流是虚拟的，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 HTTP 2就会在一个 TCP 连接上用流同时发送多个碎片化的消息。这就是常说的多路复用，多个往返通信都复用一个连接来处理。在流的层面上看，消息是一些有序的帧序列，而在连接层面上来看，消息却是乱序收发的帧，多个请求响应之间没有了顺序关系，不需要排队等待，也不会再出现对头阻塞，降低了延迟，所以就大幅提高了连接的利用率。为了更好的利用连接，加大吞吐量，HTTP 2还添加了一些控制帧来管理虚拟的流，实现了优先级和流量控制。这些特性也和 TCP 协议非常相似。HTTP 2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请求应答工作模式，服务器不再是完全被动的响应请求，也可以新建流，主动向客户端发送消息。比如说，在浏览器刚请求 HTML 的时候，就可以提前把可能会用到的 JS、CSS 等文件发给客户端，减少等待的时延，这被称为服务器推送。出于兼容的考虑，HTTP 2延续了 HTTP 1的明文特点，可以像以前一样使用明文传输数据，不强制使用加密通信。不过格式还是二进制，只是不需要解密。但由于 HTTPS 已是大势所趋，而且主流的浏览器 Chrome、Firefox 等等都公开宣布只支持加密的 HTTP 2，所以事实上的 HTTP 2是加密的。也就是说，互联网上通常所能见到的 HTTP 2都是使用 HTTPS 协议名跑在 TLS 上面。为了区分加密和明文这两个不同的版本，HTTP 2定义了两个字符串标识符 ,H2 表示加密的 HTTP 2, H2C 表示明文的 HTTP 2, 多出的那个字母 C, 它的意思是 Clear Text。在 HTTP 2标准制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很多 SSL、TLS 的弱点，但新的 TLS 1.3 还没有发布，所以加密版本的 HTTP 2在安全方面做了强化，要求下层的通信协议必须是 TLS 1.2 以上，还要支持前向安全和 SNI, 并且把几百个弱密码套件列入了黑名单，比如 DES、RC4、CBC、Shell1 都不能在 HTTP 2里面使用，相当于底层用的是 TLS 1.25。下面的这张图对比了 HTTP 1、HTTPS 和 HTTP 2的协议站，可以清晰的看到 HTTP 2是建立在 HPEC、STREAM、TLS 1.2 基础上的，比 HTTP 1和 HTTPS 复杂了一些。虽然 HTTP 2的底层实现很复杂，但它的语义还是简单的 HTTP 1，之前学过的知识不会过时，仍然能够用得上。我们的实验环境在新的域名 3w.metro.net 上启用了 HTTP 2协议，你可以把之前的进阶篇、安全篇的测试应率都走一遍，再用 Wireshark 抓下包，实际看看 HTTP 2的效果和对老协议的兼容性。在今天这节课专用的 URI 30-1 里面，你还可以看到服务器输出了 HTTP 的版本号 2, 还有标识符 H2, 表示这是加密的 HTTP 2。如果改用 chrono.com, 访问就会是 1.1 和空。你可能还会注意到 URI 的一个小变化，端口使用的是8443而不是443。这是因为443端口已经被 chrono.com 的 HTTPS 协议占用， Anix 不允许在一个端口上根据域名选择性开启 HTTP 2, 所以就不得不改用了8443。好了，今天我简略介绍了 HTTP 2的一些重要特性，比较偏理论。下一次我会用 Wireshark 抓包，具体讲解 HTTP 2的头部压缩、二进制帧和流等特性。今天的课里面有这么几个要点 HTTP 协议取消了小版本号，所以 HTTP 2的正式名字不是 2.0。HTTP 2在语义上兼容 HTTP 1，保留了请求方法 URI 等传统概念。HTTP 2使用 HPAC 算法压缩头部数据，消除了冗余数据，节约带宽。HTTP 2的消息不再是 header 加 body 的形式，而是分散为多个二进制帧。HTTP 2使用虚拟的流传输消息，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对头阻塞问题，同时实现了多路复用，提高连接的利用率。HTTP 2也增强了安全性，要求至少是 TLS 1.2，而且禁用了很多不安全的密码套件。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三个思考题。第一个，你觉得明文形式的 HTTP 2有什么好处？应该如何使用呢？第二个，你觉得应该怎样理解 HTTP 2里的流？为什么它是虚拟的？第三个，你能对比一下 HTTP 2与 HTTP 1、HTTPS 相同点和不同点吗？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